我爱伟大的祖国，红太阳光辉照山河，千山万岭披星装，五湖四海翻天覆，大江南北到花香，长城内外波澜阔，伟大的祖国多美好，很多伟大的祖国多美好，幸福花开千万朵。伟大的祖国，红太阳光辉照山河，千条银线穿南北，万家金桥江上落，东海岸边钢花飞，戈壁荒滩有成河，伟大的祖国多壮丽，保红似火，伟大的祖国多壮丽，胜利节保红似火，伟大的祖国，我愿终生保卫你，愿你更加繁荣富强，红日高照永不落。我爱伟大的祖国，伟大的祖国。